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跟随周瑜的大军来到三江口，鲁肃为他安排了一只小船，两个书童，让他暂且在江边安身，一旦有需要的时候再把诸葛亮请到周瑜的大帐议事。那么这一天诸葛亮正在抚琴，书童告诉他说刘备刘皇叔来了。诸葛亮听后吃了一惊，那么这刘备为什么来到了江东的大营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可沉不住气了，刘备怎么来了？您看书分两头，诸葛亮有诸葛亮的想法，周瑜有周瑜的想法，周瑜着急杀不了诸葛亮，将来后悔无穷，把曹操灭了，诸葛亮保着刘备咕噜起来了，我怎么办呢？周瑜天天着急没有办法杀诸葛亮。这天突然间在中军大帐刚要升帐办公，中军官跑进来报报相上来，都懂，现有刘皇叔派糜宿、糜子仲、糜先生前来犒赏江东将士啊。何人到此？刘皇叔手下糜宿、糜子仲、糜先生啊。先生带来多少人马？人带人马干嘛？犒劳来了，几条船，羊羔没酒，说求见周都督您。好，有请。那么糜宿怎么来了？刘备刘玄德气息也走，反正拜当阳奔夏口，夏口跟江夏两个地方，跟公子刘琦分兵，你镇守一地方，我镇守一地方。公子刘琦让关云长带着一万大兵走了，叔叔您先陪我在这儿待些日子。正在这时候鲁肃来了，鲁肃把诸葛亮军师孔明请走。打诸葛亮走了之后，刘备刘玄德天天惦记着，不像现在啊，诸葛亮在船上发一信息，您放心，鲁肃嘱咐我见着孙权不让我说曹操兵多，您踏踏实实待着，我自有我的办法。一会儿到馆驿了又发条信息啊，天天有信息，还上网啊，那时候没有啊，电话也没法打，怎么办呢？刘备心里惦记诸葛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底江东跟诸葛亮怎么商量的，出兵没出兵。刘备刘玄德一头雾水。过了几天跟大公子刘琦商量，说这么办吧，你指挥人马在这儿待着，我呢带着手下兵将往前走一步，靠近东吴稍微近点。好吧， 公子刘琦镇守江夏，刘备刘玄德带着兵将就动换了。到哪儿？到夏口。这夏口是什么地方啊？夏口啊，您看这汉水，汉水的下游，汉水的下游，汉朝的时候叫夏水。那么夏水入江的地方呢，这地方呢就叫夏口。夏口呢离着呢东吴又稍微近一点，刘备刘玄德带着人马兵扎夏口，就可以更仔细的看看江东的动静。到了夏口之后，刘备刘玄德一看江东开始起兵了，蒙冲战舰，水师大营，呼呼呼的江东的旌旗飘摆，看起来孙权让周瑜出兵要对抗曹操。为了离江东再近一点，刘备刘玄德带领兵将往前走，上哪儿？上樊口。这樊口呢就是德州的附近，离着江东又稍微近一点。刘备刘玄德每天登高瞭望，站在樊口的城头之上看哪儿？看江东。回过头来再看江北，曹操83万人马就跟蚂蚁盘剥相仿，再瞧江东，屡屡战船来回出入，哎呀，一场杀人战场。孔明先生走了这么多日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呀，孔明先生怎么办呢？看了看江东，低头想想，看看江北，低头再想。刘备刘玄德心说不成，我得派人去瞧瞧，打探打探孔明先生的下落。由打城头上下来，马上传下命令，勒战鼓巨将。刘备刘玄德在樊口这儿也扎下大营，巨将鼓响，中单将带领将士让参军见刘备，行完礼之后分列两旁。二弟三弟啊，众位先生，子龙将军，孔明先生跟着鲁肃鲁子敬够奔江东走了这么多日子，渺无音信，我实在放心不下呀，是不是哪位分身受累到一趟三江口看看孔明先生回来，我也就放心了。糜竺一想，我去吧。糜竺挺身而出，主公我愿前往。好吧，子仲你就受累，传下命令预备羊羔美酒犒劳三军去吧，是吧？你不能空手去，人家现在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要打仗呢，您空手去像话吗？一个代表自己，另外送点羊羔美酒慰劳慰劳江东的将士儿郎。糜竺糜子仲预备几条船，船上有兵丁把羊羔美酒放在船上，然后跟刘备告辞，坐着船够奔三江口，又打樊口这够奔三江口，当天打来回挺近的。所以糜竺一来，江中的巡江小船就得拦，干什么呢？在下姓糜，糜竺糜子仲奉刘皇叔之命前来拜见周都督。好吧，候着。巡江小船回去禀报，一直禀报到中军官，中军官禀报周瑜周公瑾，周瑜传下命令请，然后传令让人备下酒宴。那么周瑜是江东的水军大都督，糜竺糜子仲是刘备刘玄德手下的人，身份不一样。您看这接待外宾，他的身份应当谁去接待谁去接待。周瑜站在中军大帐外，时间不大，糜竺糜子仲船靠了江，让人把羊羔美酒都搬下来，中军官点好了数量，糜竺手里头拿着成单，上边都写着有多少坛美酒，多少坛好吃的，对吧？这上边都有什么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带着两个从人跟着周瑜周公瑾的中军来到了周瑜大营，直接穿辕门够奔中军大帐，一看周瑜在中军大帐外等着呢，鲁肃和鲁子敬在旁边呢。糜竺糜子仲赶紧抢行往前走，周瑜抱拳拱手，子仲到了未曾远迎，当面请坐。哎呀，周都督，敢劳动您远迎，奉我家主公刘皇叔之命前来看望都督，犒赏三军，多谢多谢，请。 鲁肃就没跟着进中军大帐。糜寿、糜子仲跟着周瑜、周公瑾到了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歌然。咱们书不说废话，子仲啊，先替我谢过刘皇叔。哎呀，应当应当，刘皇叔每天想着江东，想着周都督为国勤劳，想着东吴的将士儿郎每天操练，所以命我送来羊羔美酒，犒赏一下江东的三军。好啊，好，谢过刘皇叔。糜竺一听就这一句话不说了，老谢过刘皇叔。其实呢，周瑜、周公瑾那小脑筋儿就开始动了。周都督啊，子仲，我想请我家孔明先生出来一见。再说，两军相争，我家主公已然把所有的军队调动好了，就请孔明先生回去指挥。我要求见孔明先生。哎，子仲，你错。孔明先生当世奇才，在我军中另有重用。你回去禀报刘皇叔，等将来破曹之后，必然将孔明先生送回。就这一下，他看了看糜竺，送回。当时周瑜、周公瑾办法有了。子仲啊，我十分仰慕你家主公刘豫州。是啊，我家主公是个仁德之君。招啊！久闻刘皇叔大名，如雷贯耳，可惜我现在奉孙将军之命掌握兵权，要跟曹丕一战，身不能离开逊地，想去看望刘皇叔不能离开此地。我想是不是把刘皇叔请来，一我见见刘豫州，以达我仰慕之情；二呢，请刘皇叔过来共商破曹之策。我家江东的所有的将士了，要看见刘皇叔亲自前来，振奋军心，岂不为好？不知道糜先生能不能将此意带到？好啊，好啊！糜竺一想，我怎么说，我也看不见诸葛亮了。得了，干脆我告辞吧。我回去定当此意，禀报我家主公。好，来酒宴摆上，吃完了，喝完了，没事了，那就告辞吧。周瑜、周公瑾亲自把糜竺、糜子仲送到辕门，您止步，都督请回。然后糜竺由打中军官这儿陪着，一直到江边上船走。糜竺刚一走，鲁肃噌就进来了，参见都督，你刚才干嘛去了？我懂了，我不知道您要干嘛，我看着您心里有事儿。是啊，刚才我已然在外边听说了。哦，你偷听了。我散军校尉，我能不听吗？我参议军机呀，有你这么参议军机的吗？我听说您要让糜竺带话把刘皇叔请来，您要看看刘皇叔。孔明先生在这儿出色可以了，您干嘛把刘备请来？何意呀？子敬，你好糊涂。鲁肃心说，我要真糊涂，我就不问了。都督，我糊涂在何处？子敬，杀不了诸葛亮，您要杀刘备，招。我把刘备请来，如同在此设下鸿门宴。鸿门宴啊，我暗藏杀机。您老杀人可不对，您有那力量杀曹操去，两将相隔太远。是啊，人家曹操也不来，您也杀不着，您非得把刘备调来取刘备项上人头，您杀刘备干嘛呀？刘备一死，诸葛亮无人去保，无主之臣必保东吴。您看周瑜就这心，你诸葛亮不是不答应吗？你哥哥跟你这哭，跟你说伯夷、叔齐，你差点把他拉走。巨铁山杰良，你比我还高，你不但不保我家主公孙将军，你死心塌地保刘备。这回我想办法把刘备光来，我把刘备杀了，我看你保谁去。踏踏实实在这跟我胡老孙将军，这就是周瑜之心。所以说周瑜恨诸葛亮不是，忌诸葛亮之才也不是，他一心一意为就为东吴孙权所想。鲁肃的心就开始棒了，心说反正现在没来呢，我现在这没法打电话，我要打电话我马上就打电话，我马上就发信息，千万别让刘备来，没办法通知刘备啊。鲁肃干着急，鲁肃又不能把这件事告诉诸葛亮， 哪能这么没立场啊，对不对？终究你是东吴之臣。咱不说鲁肃着急，单说糜竺糜子重回到樊口拜见主公。哎呀，子重你少来了。糜竺糜子重就把怎么见的周瑜，周瑜不让见诸葛亮，然后请您过江以表达他的仰慕之情。您到东吴之后可以振奋江东将士儿郎的民心。刘备一听高兴了，好啊，马上预备船只，现在就走。妈，刘备一看关云长，二弟为何阻拦？兄长，第一，子重去而复返，并没见着孔明先生，咱们也没得到孔明先生的书信。再说了，周瑜周公瑾足智多谋，恐怕不怀好意。要以你之见呢，以我关某之句，大哥休得前去啊！现在鲁肃把诸葛亮、诸葛军师请到江东，就为了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周都督既然好心，我若不去，岂不伤了东吴之心呢？而今正是两家联合之际，倘若我不去，对不起周都督，我看还是去好。既然要去，小弟保您前往。哎，大哥，我也去。你就别凑热闹，我带着二弟一条小船，二十个水手足矣。此地离三江口这么近，去去当日便回，你们放心等候。好吧，关云长马上让您预备快船一只，就二十个兵，二十个兵就是二十个水手，上边预备点简单的礼物。然后刘备换了身衣服，关云长也换好了衣服，带着二十名水军到江边搭踏板上船。说关云长这回保着刘备、刘玄德临江会去见周瑜、周公瑾。三国演义有一段名书叫单刀会，关云长单刀赴会，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了得吗？东吴相士儿郎一看关云长在前，这口刀就哆嗦。今天关云长呢，没顶盔，没冠甲，没罩袍，没束带，也没拉着自己的赤兔千里马，就是跟着大哥刘备、刘玄德上快船一只，扎金见效，软带沙腰，中衣薄底靴的，身旁带着宝剑，连大刀都没带。关云长多大的胆量！刘备、刘玄德知道周瑜是好意，为了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一看二弟这打扮，身旁带着宝剑，心里很踏实。二弟走，扶着大哥刘备上了船了。船下话来，水手划船直奔三江口，往三江口走。你想刘备在下口那儿，下口前面是在武昌啊，然后往下走，直接奔三江口。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看得越清楚。一看江东大小战船、蒙冲战舰、楼船，好几千只、上万只小船在江东来回的游动。再看水师大营安得身为营寨之法，离着近了再往江岸上一看，刘备一竖大指，二弟一看，周都督身为养军之道，那水师大营安得好，马虎军大营安得也非常扎实。一看周瑜、周公瑾就是用兵之人，再看江东的将士儿郎一个个精神抖擞，刘备很高兴。关云长站在大哥刘备身后，手扶宝剑把，用手一推五柳长髯，跟着大哥一看，但愿得此一次孙刘两家破曹成功。是啊，二弟你放心，有孔明先生在江东，破曹一定成功。哥俩聊着，这船唰，快船一只嘛，就到了三江口附近了。唰的一下，江中的巡江小船就过来了。站住！干什么的？刘备没让别人说话，刘备站在船头，深深一礼。江东的巡江小船战士，在下姓刘，名备，字玄德，前来拜见周都督。哦，船上江东的兵全都看刘备。传说刘备身高75，双手过膝，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是这样吗？仔细这么瞧，真的嘿，那胳膊真长。不错，这是刘皇叔，没错，传说就这么个人，我身高75差不了多少。大 家先看刘皇收了谁，没注意关云长。再说关云长什么打扮，扎金见就跟他当兵穿的差不了多少。谁也没注意关云长，光看刘备，嘿，这回开了眼了。刘皇收能上咱们这儿来，好，当今万岁磕头，升天殿认的皇叔。您真是刘皇叔，在下正是刘备刘玄德。哎呦，刘皇叔刘豫州就是您呢，真好，真好，真好，都围着。刘备心说：“你们到禀报周瑜去，诸位，我来拜见周都督。”哎呦，您瞧，怎么都忘了，经过来看您了。您等着，有一只船唰一掉头，直接够本江边。当兵的上船，一层一层往里报，一直报到中军官。中军官禀报周瑜：“都督，刘备刘玄德到啊！”啊，心说怎么这么快啊？来了。周瑜周公瑾微微一笑，晃身形一抖，这掷金铃。周瑜心说：幸亏我有准备。因为鲁肃走了之后，周瑜传下命令，两员大将徐盛、丁奉带50名兵士，一边25，埋伏在哪儿呢？埋伏在帷帐之内。您看咱们说三国不能脱离历史，说咱们现代装修中式风格西式风格啊，另外什么这家这个家居改造啊，是这个梦想改造家呀，反正净这节目啊，这个装修的各种形式都有。在汉朝的时候怎么装修啊？房子没有立邦漆，什么还管甲醛，那都没有那事儿啊，就是在墙外头挂上屏障，这屏障就是装饰。中军大帐也有屏障，家里边大堂也有屏障。那中军大帐旁边的围帐，当中间帅案文臣武将，就在这围帐之后，周瑜周公瑾让徐盛、丁奉两个人各带25名精干的杀手，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嘱咐他们好了，如果刘备刘玄德一来，您马上准备好了，我请刘备喝酒，摔杯为祭，只要我酒杯往地下啪这么一扔，你马上出来把刘备刘玄德给我碎尸万段。呵，这俩人指挥这50兵一边25埋伏好了，什么时候刘备一到马上战备。这中军官一禀报都督，刘皇叔到啊，带来多少人，快传一支20名兵士。好啊，此人命可休矣。那周瑜能不高兴吗？你才带来20个兵，那你不该死吗？说到这儿一看两边的围帐，徐盛在这边点了点头，丁奉在那边点了点头，王太一传令，这50个兵沿着你带，每人手里一口刀。这边是徐盛，那边是丁奉，压着刀在这等着。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